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釜山民权联代同各阶层市民一起，3月5号在釜山港的美军专用码头前举行集会，要求美帝国主义者停止战争演习，撤销萨德部署计划和拆除生化武器实验室。